跨越万里海域，一带一路奏响了亚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。资源共享，合作交流，一带一路互利共赢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都很暖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下午以晴为主，光照好，气温上升较快，有利于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，昼夜温差较大，早晚天气比较寒冷，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，空气干燥，还要及时补充身体水分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见多云，北转南风二三级间四级，最高气温8度，最小相对湿度 15%。今天夜间晴见多云，南转北风二级左右，最低气温零下4度，最大相对湿度5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金鸡起舞辞旧岁， 瑞犬踏梅迎新春。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从除夕到初六，好声音陪您过年。 相声小品，笑声不断。 经典旋律，歌声不停， 暖意融融，年味浓浓， 欢声笑语不间断，喜气盈门贺新年。 您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春节特别节目，我是主持人思萌。今天的节目当中会给大家送上一些非常好听的外国电影音乐。对于未知的事物，人们往往会非常感兴趣，外星人是否存在也一直是人们所关注的话题。关于外星人的好莱坞大片，很多人都是非常喜欢的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来推荐几首那些关于外星人的好听的电影音乐。首先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《银河护卫队》，这部电影取材于漫威漫画，由迪士尼出品，詹姆斯·古恩执导。影片剧情讲述了因偷走神秘球体而被疯狂追杀的星爵彼得·奎尔被迫结盟四个格格不入的乌合之众，卡摩拉、火箭浣熊、树人格鲁特和毁灭者德拉克斯，他们必须要破釜沉舟，决一死战，才能够拯救整个银河系，银河护卫队由此诞生。一起来听 Come and Get Your Love。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电影《明日边缘》，是道格里曼执导的科幻动作电影，改编自日本的轻小说 All You Need Is Kill。 这部电影以神秘外星生物袭击地球为背景，少校比尔凯奇首次出战就折戟沙场，惨烈牺牲，但是他却由于某种不明原因重获新生。在一次一次的生死循环当中，他也越来越明了制敌的方法，最终走向了胜利。 No, I turned wrong, left your heart torn. Is that what devils do? Took you so long, where only fools go. I shook the angel and young. Now I'm rising from the crowd, rising up to you.Filled with all the strength I find, there's nothing I can't do.外星人，不知大家看没看过，剧情简单不复杂，但是却充满了想象力，既逗趣又热闹，色彩斑斓，加上无数的萌点，让人有点无法自拔。这一突出友情和亲情的动画电影，虽然不乏俗套的地方，但是由于受众的限制，它还算是一部合格之作。一起来欣赏 Feel the Light。Thank you.